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李克用领兵直面汴州，他的儿子洛洛一马当先，引领着铁林军士所向披靡，但是一个不小心，这洛洛被汴军所布下的机关绊倒了，成为了朱温的人质。英俊的少年没了英气，被剥甲下任，五花大绑。可是呢，李洛洛还觉得有希望活下去，自己是太原李克用的长子，当爹的怎么可能不救他呢？没错，李克用呢已经给朱温写信，愿意尽释前嫌，要回儿子。也许是诈和，也许是缓兵，但是这位刚满40岁的太原主帅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何尝这样软声软气向人求情呢？但是为了儿子，他低下了要强的枭雄头。但对不起，他碰上的是朱温，那是一位软也吃得、硬也吃得，但就是不吃强者示弱、弱者逞强的主。杀人刀递到了罗洪信的手里，左右摇摆的六哥已经没了以前的潇洒。朱温仿若在他耳边说，那投名状结兄弟义，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依，外人乱我兄弟者，是投名状必杀之，兄弟乱我兄弟者，是投名状必杀之。一咬牙，六爷大吼一声，来呀，拉出去杀了祭旗。李克用刚回到太原，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，他呢先退出了战场。可是刚一进门，他就收到了儿子李洛洛的死讯，悲愤耻辱充满着李克用的心。他不是没有败过，但从来没有这么败的脸面全无。好好的领着大军出去，儿子丢在外面了。此仇不报非枭雄啊！李克用怀着新仇旧恨卷土重来，领着押军风风火火闯进魏州，杀得罗洪信丢盔弃甲，一直追到了魏州城下。 葛从周来阻击了。这一回呢，愤怒的太原人找回了面子，击退了卞兵，并且成功引出了对方的大领导。朱温正领着大军前赴魏州，准备与太原人是决一死战。十多年了，终于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作为独孤求败是无聊寂寞的，这样的人呢，只能到深山里去喂大鸟。而《射雕英雄传》这样精彩的故事呢，只能发生在群雄并起的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之间。李克用江湖人称北丐，此名号呢，得自他跟前太原城主郑从党要钱要粮的那股执拗劲儿。而朱温呢，人称南帝，论武功，俗世中不知谁更高。这个困扰天下人的问题，也许马上就要有答案了。李克用召集了他的压军，然后下了一个命令：撤退。撤退，这对于压军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儿。常见他们追的人家撤退，哪有没开打自个儿先撤的？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克用，要望朱三而逃之夭夭吗？李克用没变，变的是世界。到后面咱们就会知道，太原的后院起火了。李克用走了，忘记了落落，走的是薄情寡义，丢下了盟友，走的是绝情绝义，挥了挥手，没留下一个压兵，只剩下一个无助的朱轩。朱轩是个好同志，比起李茂贞他们，他没有欺负过李业；比起弟弟，他没有欺负老人；比起朱温，他没欺负兄弟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活在这个年代，真是老天爷不开眼啊。要是晚生个百来年，奔到宋公明哥哥的群下，梁山就有109条好汉了。朱轩呢，也在叹命运之乖张，愤天道之不公啊。这些天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葛从周、释书宗、牛存杰等等。朱三呢，很看得起这位曾经的大哥。汴梁的一半将领都在运州城下，可是呢，朱大哥是朱坚强，他不肯认输。运州呢，还有完备的城防设施，好比经常挨打的人也会锻炼出一身的肌肉一样，经常被围攻的城外当然有又深又阔的护城河了。他这城池很深，淹死个这千军万马呀，不成问题。可惜呢，江湖也有名言，有路的地方就有车，有河的地方那就有桥。汴兵们就在他的护城河上架桥，据说汴将们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，组织士兵采野葛树树皮，编织了军绳，用这些原生态的产品将这小船啊连接起来，架设浮桥。汴州的工程兵效率很高啊，这桥很快就修成了。最后的进攻马上就要到来，可是呢，出事了。正月20号的中午，汴营起火，火势很大。站到运州城头，就可以望到数股黑烟是直上浮云。这是朱轩同学的绝佳机会，趁这个机会冲杀出来，运气差点的可以捞点便宜，运气好，那说不定能把这汴兵赶跑。运兵们纷纷登上城头，望了望，交头接耳讨论了一下当前的形势和事件，他们得出了结论：汴州人想引咱们出去吧？不去不去，隔岸观火，以静制动。运州兵呢，已经上当上出了受害强迫症，可是呢，这回汴军不是使诈，是真的失火了。 那也不知道是哪个祝融投胎的家伙胆大包天，玩火上身，祸及军营。而且呢，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。这是卞军约定发起总攻的时间呢。在上午，他们制定了一个四面八方噼里啪啦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的合围战。具体方案呢，是水陆并进，卞军主力领兵从浮桥进攻，牛存杰驾船从水路进攻，葛从周从前两天偷偷挖开的缺口浅水处渡河出击。时间呢，就定在中午。小心火烛，小心火烛，打惊的这天天念，那怎么就还记不住呢？有一位同志急得火烧眉毛，谁呢？卞将牛存杰，曾经跟丁慧、葛从周在河阳救过张全义。他的任务呢，是从水路进攻。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他埋伏了骑兵，在这不远处的壕沟里，他安排了一支水军与他左右夹击。可是呢，约定进攻的时间都过去了老半天了，那支队伍大概也在观看烟火表演，都忘了自个儿的任务了。其他数路呢，好像也没什么动静。等运州人明白过来，真个杀出城，己方军心动摇，到时胜负难定啊。这咋办？得亏是牛存杰呀，这同学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，而且呢，还能够当机立断。当年，他跟着老乡诸葛爽混，诸葛爽死后，他说道，天下汹汹，跟个英雄才有前途。说完呢，领着数十名手下投奔了朱温。他眼光很准，行事很果断。在抬眼看了看太阳之后，牛存杰下了命令进攻，不管别人了，就算是我一个人也要攻到运州城下。这就是军令如山，令到身动，这便是执行力。趁着运州人看烟火的空档，牛存杰迅速驾船冲过了护城河，攻到了城下，还顺便把对方的吊桥夺了过来。一桥飞架内外，天堑变通途啊。运州的城防在这一刻瓦解，其他的汴州攻城部队也终于醒悟过来。这时候你甭说家里起火，就是烧成灰那也顾不得了。只有一条路给他们走，那就是占领别人的家，攻占运州城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卞军主力从浮桥上冲了过去，葛从周的骑兵也趟上了河沟，总攻如期发起。到了这一天的晚上，他们是终于拿下了运州。进了城，卞兵直冲运州州长办公室，擒贼先擒王，得抓住朱轩才算完呢。但朱轩已经跑了，听到外面震天的喊杀声后，他趁乱逃了出去。朱轩同学没有跑多远，因为平时没注意锻炼身体，没多久就吃不消了，只好找了一农舍躲了起来。到了这儿，又怕暴露出他脱离群众，不了解农村生活的缺点，居然躲到了人家的鸡窝边上。哎呀，这就要人命了。一个神色狼狈的人往人家鸡窝里钻，这不是偷蛋，就是偷鸡呀。群众很快把这个偷鸡贼抓获，扭送到了卞军营内。最后在汴州桥下，朱轩哥哥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临行之前，朱轩最担心的莫过于他的兄弟，自己不在了，兄弟还撑得住吗？咱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他，放心上路，你也不用等你弟弟朱瑾了，他还没到的时候，一时半会儿啊，他赶不上来。 兖州运州失守后没多久，在运州被围攻的时候，朱瑾狠着心肠没出兵。连环马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啊，但有时候呢也成了羁绊。他已经被朱温隔山打牛，指上打下，忽左忽右等等不讲套路的战法搞得头晕，救哥哥已经不太现实了，活下去吧，至少要留下复仇的火焰。武侠书不经常这么写吗？朱瑾呢期待着复仇的那一天，可是面前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咋活下去？朱瑾检查了他的城防还算是完备，又去粮仓看了看，情况很不好。粮仓的耗子看到人来不逃跑，反倒搭眼一望原地不动。什么意思？这耗子都已经饿得没劲儿跑了。根据记载，朱温是很不厚道啊，这打就打吧，沙场上见真章，分个高下，胜负由天。但这朱温呢，他盘外招特别多，没事踩踏农田，破坏兖州地区农业生产，这就是他的一招。这些个年风调雨顺人作孽，兖州境内基本是颗粒无收啊，吃的都是商品粮。旁边两个种粮大户魏州与淮南是主要的采购对象，采购这好听，实质呢那就是打劫。看来啊，眼巴前又得拿刀子跟人换粮了。朱瑾叫来大将康怀真，认真交代守城的任务，然后呢领着采购员奔出城外。在他旁边是早先从太原过来帮忙的石衍李承嗣。自从魏州铁了心要跟汴州混后，这俩呢就成了失散的孤儿，有家没路回。这仨人出了城后呢，往南就奔着这杨行密的辖区跑了过去。出城的那一刻呢，朱同学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自己的兖州，城内有人等得着米下锅，城内呢更有娇妻是望夫速归。十多天后朱瑾回家了，这一趟收获啊非常的丰富。淮南那儿的地主杨行密与朱瑾的关系很好，自从朱温露出了大地主恶霸的丑陋面目时，旁边的小地主们自然要抱团取暖了，这就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。那么对于朱瑾前来自己的治下打粮草，杨行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给予了充分的配合。沉甸甸的粮车往回运，只要有了粮，朱女婿有信心守他一个天荒地老海枯石烂，至少我让你朱温先烂。回到城下，朱瑾深情地呼唤我回来啦！结果没一会儿呢，一个脑袋伸了出来，那个脑袋朱瑾同学无比熟悉，但不是他的守将康怀真的。谁的呢？葛从周。为什么呢？康怀真已经降了。在他们出城购粮没多久，朱温就得到了风声，派了葛从周领快马直杀到兖州城下。没了老大，康怀真连做个样子抵抗的想法都没有，直接开门啊。您说说，这不就是那老话家贼难防吗？这米是逃来了，但是这锅让人家端了。所以说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儿啊，这也算是一个。朱女婿调转马头就走，走的是决然毅然断然，连挥手跟老婆道别的动作都省了，购来的粮食也不要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手。朱瑾拿得起放得下，在他身后是太原的游子石衍李承嗣，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啊，普天之下只有俩地儿可以收容他们，太原可以，但得向罗洪信借路。那么剩下的